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棒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何峰逆着他不安分的手，他的意图十分明显。这个女人站前是做歌舞厅生意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和日商扯上关系，十分擅长交际，流连于大小酒会，与不少权贵和军政人员相熟。他一头手推波浪纹发饰，身着深绿色旗袍，肩上披了个黑色红团花披肩，一举一动间形容不上来的骚气。何峰对南京这些重点人物很了解，自然也包括桃色新闻。这女人名声在外，极好男色，作风放荡，今日这是看上她了。 确实很甜。 哎呀，真吵呀，吵得我头疼，要不要去楼上聊？ 何峰捏起一颗葡萄塞进他的嘴里。 楼上不舒服，不如去我家里坐坐。 杨烧贴近他，咯咯笑起来，对着他耳边轻语。 小池先生还真是直白。 何峰被他这浓烈的香水味熏得难受，他强忍着环上他的腰。 去吗？ 杨烧站直身，瞧着他这张诱人的脸。 哼，为什么不去？ 何峰随手拿起杯子喝了口酒，他直起身，顿时比杨烧高了一整个头。 今天有点晚了，明天？ 不晚，刚刚好。我在蓝山别院有套公寓，就在附近。 杨烧几乎快贴到他身上，何峰轻轻地推开他。 人多眼杂，你先去，我稍后到。 哼，1103，别摸错门哦，等你。 杨烧指尖划了下他的腹部，扭着臀离开。何峰朝周金海看过去，只见他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正和几人畅谈，俨然一副亲密无间的老友样。周围忽然传来躁动声，一个伪装成服务生的女人握着刀就朝着周金海刺过去。何峰眼睁睁看着他刺杀失败，反被宪兵扣住。众人惊魂未定，忽然又传来枪声，一瞬间一屋子的人像受惊的鸟乱成一片。可惜子弹没要了周金海的命，只是从肩膀而过，浪费了一招声东击西，还赔了个人。 哎，废物！ 周金海在众人护卫下往后厅走去，何文握住身旁的一根叉子藏于衣袖，缓缓沿墙边走，等一个最佳角度，将铁叉掷了出去，越过众人，直落周金海的脖子上，快、准、狠。悄无声息，在混乱的人群中无一察觉。等周金海捂着脖子倒下去，何峰已进门口，大量宪兵冲进来，门被拦住，除了日本人一个不让出。何峰没有立马离开，他披着黑色大长衣立在檐下，身形挺拔齐长，在矮小的日本兵身边更显出众。他掏出火点了根烟，抽两口，弹了三下烟身。远处的李长胜懂了，立马收枪离开。还有个杨烧要解决，何峰如约赴会，来到他的公寓，钥匙插在门锁上，何峰长驱直入，来到卧室。屋里没开灯，点着几根蜡烛，氛围十分到位。女人已经拾掇完毕，穿着个深红色的睡裙，露出根修长的白大腿，妖娆地躺在床上。何峰轻笑一声，拿起烛台朝着她走过去。 娶着她做什么？ 看你啊。 何峰站在离床边半米远的地方，杨少将脚伸到床外，勾了勾她的裤子。 过来啊。 何峰将烛台放在床头的柜子上，开始卷袖子。杨少看着他结实的小臂，掩不住的偷乐。上回酒会他就看上他了，无奈他的小女朋友在，没想到此次这么容易就上手。他见何峰磨磨唧唧的卷袖子，迫不及待地坐了起来，要去抱他的腰，还未触碰到，何峰的手迅疾地握住他的脖子，直接将人提了起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杨少觉得自己鼻梁都快断了，血哗哗地染红地毯。他手段抓着，后背被何峰重重地踩住，半点也挣扎不得。他倒是听闻小赤龙儿的一些小癖好，只是没想到下手这么严重。 轻点儿，痛。 何峰拿起柜台上的烛台，用脚将它翻了个身。杨少被踹得疼痛难忍，有些生气，正要起身，又被何峰踩住腹部。 你过分了。 何峰将蜡烛从烛台上拨下来，冷厉地俯视着他。 听说你是山东人，我们还是老乡呢。 什么？ 真他娘的丢脸！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做汉奸；卖什么不好，非要卖国，啊？ 杨少觉得事情不对，刚要叫唤，见上头的男人轻提嘴角，弯下腰朝他扎了过来。烛台拔慢了，血溅到何峰的手臂上。何峰将蜡烛扔到床上，被子瞬间被点燃。借着燃烧的火光，他到客厅的桌子上翻了翻，没什么有用的文件。外面有人叫唤： 失火了，快来救火呀。 何峰随手拿块布子擦手，从后窗跳了出去。昨日一名日军少将连同参谋官在前线临时指挥所被迫击炮击毙，日军伤亡惨重，狼狈溃退。谢池早上听到的消息高兴了一整天，